十个爸爸。从前有一位农民老伯伯，他在山坡上挖地，挖呀挖，挖出一只小水缸来。小水缸在这地下，不知道埋了多少年了，现在还好好的，一点儿也没有破。老伯伯想，我家里穷，连个放米的东西也没有，我就把这小水缸背回家放米吧。太阳下山了，老伯伯干完了活，把小水缸背回家去。说起来也真可怜，老伯伯一年到头种地，可是家里只有一碗米，只够他吃一天。老伯伯把这碗米倒进小水缸里去，也真奇怪，他再从小水缸里舀米的时候，舀了一碗又一碗，舀了一碗又一碗，舀出了十碗米。原来这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呢。老伯伯真高兴，他把米舀出来送给村子里的穷人，这样穷人都有饭吃了。这件事情让村子里的大财主王八皮知道了。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里，对他说，听说你有只小水缸，把它卖给我吧。 不卖不卖。 给你100担米，卖给我。 不卖不卖，你出10000担米我也不卖。 王八皮好气恼，第二天带了狗腿子闯到老伯伯家里来抢小水缸。老伯伯气得手都发抖了，他举起小水缸说，你们要抢，哼，我情愿把这小水缸摔个稀巴烂也不给你。王八皮怕老伯伯把小水缸摔了，只好带了狗腿子走了。他躺在床上想了3天3夜，想出个鬼主意来了。他跑到县城里去向官老爷告状，说老伯伯偷了他的小水缸。官老爷就派兵把老伯伯捉起来，连那只小水缸一起带到县城里去。官老爷听说这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，就要亲自试一试。他拿了一个金元宝放到小水缸里去，一会儿就从里面拿出10个金元宝来了，这可把他乐坏了。官老爷问老伯伯，这只小水缸是谁的？老伯伯说，是我的，我在山坡地里挖出来的。王八皮说， 不对不对，这只小水缸是我的，他从我家偷了去的。 官老爷说， 你们说的都不对，这只小水缸是我的。 他把老伯伯和王八皮一起赶了出去，小水缸呢，他叫人抬回自己家里去了。官老爷的爸爸听说有这么件奇怪的事儿，也跑来看了。真的，放进1个金元宝，拿出10个金元宝。他嫌官老爷拿得太慢，就把官老爷推开，自己扑在缸沿上，伸手去拿。哪里知道，这老头子一不小心掉进小水缸里去了。官老爷赶快把他爸爸拉出来。可是小水缸里又有一个爸爸，把这个爸爸拉出来，小水缸里还有一个爸爸，就这么着一直拉出10个爸爸来。可不是嘛，这只小水缸放进1碗米舀出10碗米，放进1个金元宝拿出10个金元宝，掉进1个爸爸也就拉出10个爸爸来了。官老爷着急了， 你们到底谁是我的爸爸？ 10个老头子一齐说， 我是你的爸爸。 我是，你不是，你不是，我是。 10个老头子吵吵闹闹打起架来了，砰的一声把小水缸打破了。官老爷没拿到小水缸，可弄来了10个爸爸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